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听到这样的一些个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内容，第一个小时来了，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个周末的中午的时间，希望可以能够听到一种柔和，而在每个周末的凌晨的夜里边的话呢，我们的重播也依然不失律动。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播出时间，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直播，凌晨的2点到4点重播。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第一个小时的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送出来了 Fortata 作为我们的开场，而其中的 Sax 让我们能够听到那种的特别有质地有声的一种旋律质感。而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另外一首音乐作品，叫做Vanilla Fee。 我知道更多的时间我们可以能够吃到一种 Vanilla 的味道，而 Vanilla 是什么样的音乐味道呢？一起来听咯。 爵士音乐能够让我们听到一种相当就是休闲而且又轻松的音乐的质感。当然我们在爵士音乐当中能够发现自己一些随音乐而动的旋律，以及能够让自己摇摆的一种理由。 Your smile， 你会不会因为音乐而笑起来呢？笑得开心一点，送给自己的一个周末礼物吧。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 X， Here comes the beatThank you.

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ax 正在放松当中，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所听到这样的一些个爵士音乐，首首能够去激起来我们一点点的心中的小错乱和小彷徨，当然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些音乐，给到自己一些周末的休憩的状态，找准了一种音乐形式，然后慢慢走下去就好了。 OK， 正在为您放送的我们的爵士音乐 Smooth Jazz 的内容您还喜欢吗？如果喜欢的话，我们就继续，还是老规矩，听下去。Sentimental Smooth Jazz。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理企业培训、 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本市出现了明显的雨雪天气，结束了145天无有效降水日记录。预计午后降雪逐渐减弱，傍晚前后结束。降雪后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开车的朋友要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建议选乘公共交通出行。另外，气温明显下降，外出要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感冒。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雪或雨夹雪，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有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1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音乐方面的消息。伴随电影的热映，《红海行动》电影同名主题曲及一系列推广曲更席卷了各大榜单，为90后北大女学生、亚丁湾护航唯一女陆战队员宋喜量身改编的经典《军港之夜》、《春风的话》、《红旗飘飘》等多首推广曲引发了观众共鸣，用音乐为影视发声，用音乐助推电影票房。来自于欧洲比利时的音乐节 Daydream Festival 将于4月14号及4月15号首次登陆上海。正如它的名字 Daydream Festival 以梦幻华丽的意境和气氛著称，先锋性的将戏剧艺术、嬉皮文化、时尚潮流融入音乐嘉年华式体验当中。今年的 Daydream 幻日音乐节继续扩大版图，除了已经确认的中国上海站外，荷兰、西班牙站也逐一公布。古巨基、唐诗咏和森美在上环为音乐特辑《古巨基初心再体验》进行外景拍摄。古巨基表示自己在节目中体验了新的艺员训练班，还在电视剧中饰演路人甲过了戏瘾，又多谢唐诗咏和森美担任他 MV 的男女主角，还成功邀请了黄子华合唱新曲《子华说》。近日，李小鹏在微博晒出与周杰伦的合照，并称周杰伦地表最强香港站，听着不觉回想起还在当运动员时候的感觉，没想到有一天会带着太太和女儿一起在现场听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Ladies and gentlemen， 请问你的周末时光是如何度过的？睡到自然醒，再吃个早午餐就算完美。这些可以有，但是还可以享受更多。选择全北京都在听的节奏驾到 ，Raise and Mix。找到靠上耳朵的正确听觉打开方式，直放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潮流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活力 Dance Mixtape and DJ Live Show。 我是 Mr. 常常小航，我们用240分钟为你的周末下午时光提供多元能量。 Razor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叫做 Subtly 柔软的，我们的听觉是柔软的，视觉有时候也是柔软的。那什么时候的你是最柔软的呢？是刚刚洗完澡之后的小胖脸，还是婴儿的小屁屁，还是什么样的时候呢最柔软？有人会说我的内心最柔软，有人也会说在每个周末的时间当中听这样的 smooth jazz 的时候，整个人是最柔软的时候。我们相信音乐的柔软程度可以带领你感受另外的一种音乐的状态和变化。来吧，继续让我们跳起来，去感受一下 Jump 这样的一首 Smooth Jazz。能够让我们听到一种跳起来的质感 Smooth Jazz， 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音乐中的一种跳动的旋律，正好像我们的天气的变化跳动无常一样，也能够想象到像这样的一种音乐特别适合配合着小游戏跳一跳，是不是？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为您直播，凌晨2点到4点为您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歌单查询我们的歌曲列表。如果想要进入微信听友群的话呢，你可以来回复一下进群，获得一下我的二维码，扫码之后呢，我会给您去发一下进群邀请的。而稍后的时间我们还会能够听到更加精彩的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内容，耳边的音乐这就是非常舒服的一首歌，西海岸的巡游 West Coast Cuisine。 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乐叫做 Majestic， 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听觉中的柔和，能够在听觉当中还能够找到一种非常有崇敬意味的旋律。这里是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的节目《节奏驾到》，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我中文为您直播；凌晨2点到4点为您重播。也希望您能够来听得开心。想加入我们的微信听友群，您可以来通过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一下关键字“进群”，获得我们的二维码喽。稍后将会听到今天我们第一小时当中的最后的一首。Smooth Jazz， 能够一种五星级酒店当中的咖啡吧，或者是大堂吧中的沉浸效果哈。Lay back, baby， 让躺倒在音乐当中吧。 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来自于 Chris Stapleton 带给我们的歌曲 Break Halos，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回来了，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们伴随这样的一个三月雪，去听听看这样的一种能够带给我们温暖和力量的欧美的热门单曲，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大叔嗓音相当的有质感啊，而且一听就是有故事的人，那他的音乐呢，肯定能够获得不少人的喜爱，包括像是 Billboard 当中以及格莱美当中最佳的乡村音乐奖项，应该都归属于，起码这两年吧，都会归属于 Chris Stapleton 了。继续来听歌曲，我们来一起分享下面的一首好歌曲了。嗯，一起来去把音量加大一些。 You were the word at the beginning, one with God alone most high. Your hidden glory in creation, now revealed in you are Christ. What a beautiful name it is. What a beautiful name it is.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my King. What a beautiful name it is. Nothing compares to this. What a beautiful name. Listening to Raise the Max 节奏驾到。 How the weather in the country? How doubt the skies. We aim clear. Ooh, y'all, I'm stuck here in Chicago. Please don't leave me here. When you see Ludella, tell her hey for me. Last time I saw her, it was in my dream. She's the sweetest thing under the sun. When I think about some love, now if you're going to Mississippi, where that Delta sky is sweet and clear, well, you know I'm stuck here in Chicago. Please don't leave me here. What they're doing in Vicksburg, down in Aberdeen, they got more fine big leg women than them one man ever seen. What they're doing in Jackson and little old Eda Bean. I ain't been to Clarkdale since 1963. Cause if you go to Mississippi, where that Delta sky is sweet and clear. Y'all, I'm stuck here in Chicago. Cash Maha 带给我们的歌曲 Don't leave me here， 就是别离开我，搁这儿呢哈，等着你呢哈。来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音乐内容，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X， Here comes the beats。其实呢，泰姬玛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旅游景点，是在印度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著名的陵寝，就是泰姬陵，泰姬玛哈陵啊。那其实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些个在热门榜单中的歌曲之后，也可以来慢慢的去琢磨琢磨下面的一首音乐能够让我们带着自己的心灵去哪里放飞一下啊。比方说是有可能跟随一下 Ryan Gosling 去到 LA 感受一下 La La Land， 或者呢是到什么地方去感受一下 Rolling Stone 滚石他们的音乐 Just Your Fool。

Do you ever really crash or even make a sound when you're falling in a forest and there's nobody around? Do you ever really crash or even make a sound when you're falling in a forest and there's nobody around? Do you ever really crash or even make a sound when you're falling in a forest and there's nobody around? Do you ever really crash or even make a sound? Did I even make a sound? Did I even make a sound? It's like I never made a sound. Did I ever make a sound? Original Broadway Cast Recording by Ben Platt 来自他的专辑 Dear Evan Hansen 当中2017年发行的一首单曲，也是百老汇音乐剧这个 Dear Evan Hansen 当中的插曲所在。接下来关注好音乐，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Foo Fighters 喷火战机乐队，著名的老牌的美国摇滚乐队了，成立于1994年的时间。耳边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他们的全新专辑，叫做Run 哈。那这样的一种运行的状态，能够让我们听到这种复古的摇滚的重金属加上大旋律的演唱，能够混合在一起，能够听到这种迪士尼或者是漫威的一些个大片当中的配乐的味道。我不知道朋友们是否能够喜爱这样的一种重的摇滚。其实呢，我们很少在节目当中播出这样的重摇滚内容，当然我觉得少归少，但是还是应该要有的，因为必然这样的一种摇滚音乐的类型可以说在音乐历史上面占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不可或缺。 宝刀不老的 Foo Fighters， 他们的音乐始终是能够让我们激起无数的能量，还有燃。燃到什么样程度呢？不只是我们整个内心在燃烧，甚至听完歌曲之后整个人都要烧焦了。这样一首歌曲 Run 在2018年1月29日也是获得第60届音乐奖格莱美音乐奖当中的最佳摇滚歌曲。二月份他们是在2018年的全音乐奖当中也是斩获了最佳国际组合奖 Foo Fighters。 继续来让我们换一种风情，从摇滚变换为乡村吧。 Swinging from the high line, all that was before you vanished in a moment's time. We thought the race was a long one, we didn't know that we'd win it. We thought the good times were yet to come, we didn't know we were in it. Oh.

same old lies. If you're trying to fill the same old holes inside, there's a better life. There's a better life. If you got pain, he's a pain taker. If you feel lost, he's a way maker. If you need freedom, a savior, he's a prison shaking savior. If you got chains, he's a chain breaker. We've all searched for the light of day in the dead of night. We've all found ourselves worn out from the same old fight. There's a better life. There's a better life. If you got pain, he's a pain taker. If you feel lost, he's a way maker. If you need freedom, a savior, he's a prison shaking savior. If you got chains, oh, he's a chain breaker. Believe it, if you receive it, if you can feel it, somebody testify. Jamebreaker， 就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位，就是也是长相像大叔一样的歌手 Zach Williams 带给我们的歌曲。乡村音乐总是这么的好听哈，听了以后能够让我们稍微的沉浸一些。但是不过这样一首歌曲叫做 Jamebreaker， 这样的名字要值得去玩味一下了，很有意思哈。可以理解为呢冲破一种束缚的人，也可以理解为叫做切割机，或者还可以理解为叫做一种魔术。可以称之为叫做空手挣脱术，你可以来去想象一下他内心有多压抑吧。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0317。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歌单咯。 It's not the way you talk me off the moon. Your questions like directions to the truth. It's knowing that this can't go on forever. Likely one of us will have to spend some days alone. Maybe we'll get 40 years togetherOne day I'll be gone, one day you'll be gone. If we were vampires and death was a joke, we'd go out on the sidewalk and smoke, and laugh at all the lovers and dead plans. I wouldn't feel the need to hold your hand. Maybe time running out is a gift.I'll work hard till the end of my shift and give you every second I can find. And I hope it isn't me who's left behind. It's knowing that this can't go on forever. Likely one of us will have to spend some days alone. Maybe we'll get 40 years together. One day I'll be gone. One day you'll be gone. Likely one of us will have to spend some days alone. Maybe we'll get 40 years together. One day I'll be gone. One day you'll be gone.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I guess that ya no puedes detenerte. ¿Dónde vas? Si estoy loco por tenerte. ¿Cómo lo ibas a ver? Que te vería otra vez. Tú me confundes, no sé qué hacer. Yo lo que quiero es pasarla bien. Yo tengo miedo de que me guste. Si eso pasa yo seguiré contigo aquí como un perro fiel. Yo tengo miedo de que me guste y que vaya a enloquecer. Te hablo en serio, mai, no estoy jugando. Tanto tiempo pasa y nada. Estas ganas no me aguanto y aunque tú me esquives yo te sigo deseando. Dicen que tú eres peligrosa, no le hago caso a esas cosas. Dime qué está pasando, me tiene como un loco, soy un loco enamorado ¿Hasta dónde llegarías por mí? Siento mucho la espera, pero vale la pena cuando te esté besando. De la manera que te mueves así, yo te lo juro me voy a derretir. Tú sabes que soy buena, por más que yo te esquive, me sigues deseando. Tú me confundes, no sé qué hacer. Yo lo que quiero es pasarla bien. Yo tengo miedo de que me guste y que vaya a enloquecer. Si eso pasa, Puedes pedir lo que quieras de mí. Yo haría lo que fuera para ti. Siento mucho la espera, pero vale la pena cuando te esté besando. Yo estoy seguro que te voy a llamar a ti. Yo te lo juro, no te haré sufrir. Como te dije, nena, por más que tú me esquives, te sigo deseando. Tú me confundes, no sé qué hacer. Yo lo que quiero es pasarla bien. Yo tengo miedo de que me guste. Si eso pasa yo seguiré contigo aquí como un perro fiel. Yo tengo miedo de que me guste y que vaya a enloquecer. Enloquecer. Aquí estás, ya no puedes detenerte. ¿Dónde vas? Si estoy loco por tenerte. 这就是一首非常奇怪的歌曲，可以称之为叫做二次元或者是三次元的歌曲了。而且歌曲的 MV 当中呢，也是充满了一种奇怪的画风啊。不过像这种画风，我倒觉得是有点点的，更像是老电影哈、啊。尤其呢是在这个 Shakira 她本人把自己涂满了金色的这个金粉之后，然后在一边唱一边跳，一边抖动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时候，会感觉到诶，面怪怪，整个画风也是偏这个颜色发的是棕黄的颜色，很奇怪。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是不是可能之前那首 Despacito 一下就是又把拉丁风情的音乐给拖红了，所以这一回呢又有很多人就迷上了这样的一些个西班牙语的好歌曲。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 Shakira 的歌曲呢，叫做 Pillow Feel，就上榜了，来到了榜单当中。尤其呢我特别喜欢的是在 MV 当中，你可以看到一群的这个哈士奇啊从 Shakira 身后跑过来的感觉还是萌萌哒的。来继续听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City of Stars 来自 Ryan Gosling。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City of stars, there's so much that I can't see. Who knows? I felt it from the first embrace I shared with you. That now our dreams may finally come true.Stars, just one thing everybody wants. There in the bars and through the smokescreen of the crowded restaurants, it's love. Yes, all we're looking for is love from someone else. A rush, a glance, a touch, a dance.Somebody's eyes to light up the skies, to open the world and send it reeling. A voice that says, I'll be here and you'll be alright. I don't care if I know just where I will go, 'cause all that I need is this crazy feeling I had tapped out of my heart. Think I wanted to stay.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you never shine so brightly. You are listening to Raisin Eggs 节奏驾到。 She just wants to be beautiful. She goes unnoticed. She knows no limits. She craves attention. She praises an image. She prays to be sculpted by the sculptor. Oh, she don't see the light that's shining deeper than the eyes can find it. Maybe we're made of blind souls.She tries to cover up her pain and cut her woes away. 'Cause cover girls don't cry after the face is made. But there's a hope that's waiting for you in the dark. You should know you're beautiful just the way you are. And you don't have to change a thing. The world could change its heart. No scars, see you're beautifulSo she's starving, you know, cover girls eat nothing. She says, beauty is pain and there's beauty in everything. What's a little bit of hunger? I can go a little Alicia Care Scars Too Beautiful 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目节奏驾到 Rhythm Max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到今天我们的13:51啊，继续关注我们那些个欧美榜单当中的好音乐那当然了我们稍后呢一个小时也会开启全新的能量的电子音乐混音的体验千万不可以错过那么如果想要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马上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呢是声音的声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进群可以获得我的微信二维码扫码加我为好友之后我会给您去下发一个进群邀请的Oh, but here I am surrounded by some things I can't explain. But the truth is still the truth. In the moments my heart breaks. And if I could sing it then, I can sing it now. 'Cause who he was is who he is beyond the shadow of a doubt. I might be standing.With trouble all around But if I could sing it then I can still sing it now Oh, it's not always easy To join those melodies But how sweetly they remind me Of what I still believeVoice that's raised in times like these may be the truest praise. 'Cause I've never been forsaken, and that will never change. And if I could sing it then, I can sing it now. 'Cause who he was is who he is beyond the shadow.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单元，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而今天我们耳边的音乐是我们的 Rhythm Mix Pro 系列混音作品的第13集，是由我来做进行的混音内容。而耳边的音乐呢，名称叫做 Sweet Twilight。目光是甜的，不是说我们的眼睛的这个目光，而是那暮日的光，暮光之城的那个暮光啊，来自于 IKA Amano。耳边上的一些音乐内容能够让我们慢慢的从 Progressive House 的音乐提升一种听感啊，人们总会说呢，在摄影当中会有升格这样的一种方式，就可以把整个的画面变慢一些，画面越慢你看得更加越清晰。当然了，音乐呢可能速度不能变慢，但是音乐的质感可以让我们的生活的节奏没那么的快。希望你的每一天的早上的这样的一个光线，还有你傍晚的光线，都是甜甜的。到这里其实我们能够给到自己一些个更多的畅想了，在一种光线当中的畅想，我觉得这样一种畅想是我们人类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而这样一种思维会随着光线的变化而进行的变化，也正所谓着有些时候我们会需要一种灯光啊，去改变一下自己的心态和当时的心境。Sweet Twilight、目光是甜的，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想要查询我们的歌曲列表，你可以来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字歌单，马上获得我们的查询方式哦。继续来看看下面一首歌曲将会给您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和听感，来自于 Carlos Frasa 那个我们的 Endless World。 听到这里会发现我有一种在音乐里边去腾云驾雾的感觉，也许可以能够踩着一朵金朵云，一个跟头翻过了没有十万八千里，也有个几公里是有的了。当然我们用音乐可以带给自己更多的飞翔的质感，给自己插上音乐的翅膀，去感受一下电子音乐舞曲能够带着我们怎样飞。这是来自于 Carlos Panza 带给我们的 Endless World。 而稍后的音乐继续为您送出来自于 Engine of Sound 带给我们的 Galactic Love。 这里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FM 97.4兆赫，九七四，暗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视方面的消息。侯孝贤监制、黄西执导的电影《乔尼·凯克》确定4月13号到5月12号上映。《乔尼·凯克》主要讲述了一只飞走的鹦鹉、三个生活在台北的年轻人和树通寻找失踪乔尼的不明电话的故事。该片曾获得第19届台北电影节4项大奖。年代剧《热血危情》在上海举行开播发布会，该剧由吴军执导，汇集黄维德、程素、刘向清、鲍国安、李成儒、李强、奚美娟等老中青三代实力演员，以中国抗日战争为背景，讲述了长工田小满、家道中落的大小姐白灵、地主家少爷唐天明等年轻人面对国仇家恨选择与奋斗的热血故事。该剧将于3月21号登陆上海电视剧频道黄金剧场。由陈思诚、佟丽娅、袁弘、郭采洁等主演的年代传奇剧《远大前程》提档，暂定4月1号登陆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张翰、张钧甯等主演的《温暖的弦》随后播出。3月25号，每周日晚9点10分，由孟非担纲主持的全新代际相亲交友节目《新相亲时代》将正式登陆江苏卫视，男女嘉宾带着父母家人一起登上舞台。孟非的老朋友黄汉表示，现阶段中国青年男女的婚恋还离不开与父母的沟通和交流。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继续节奏驾到，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974 Live Show， 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zor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X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为您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们的节目呢，进入了这样的一个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单元呢，其中我们会听到非常非常多的DJ 制作人们他们的电音单曲，那我也会把这样一些单曲进行重新的二度混音跟相关的制作，希望各位喜欢。而耳边的音乐呢，叫做 Somnific， 来自于 Arc Reef， 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Mix Pro Episode Number 13 Mixed by Myself， 也就是我自己来去混音的一些作品。而下面时间我们将会听到另外的一段非常能够激荡我们心灵的带有一点点的数码质感的味道的音乐， Into the Night， 来自于 Digital Kesto。 听到这样的一种音乐，会发现好像整个的视野会变得更加宽敞的一些，有一种我们在体育场当中一边看着一些体育运动项目，同时再会插着耳机，然后呢戴在自己头上，听了这样的一种运动和音乐的一种结合。那我们如果说非常喜欢沉浸于这样的音乐的话呢，给您一次机会，您可以在这个时间当中呢马上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歌单两个字，获得我们的歌曲列表查询方式。我们每一期的相关节目的歌曲列表已经为您列好了，当然电子音乐和舞曲我们已经为您拆开了每一首单曲的名称，为您拉了一个大大的单子，列在了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希望你喜欢我们这里一项贴心的服务。这里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耳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Stephen Dapper 带给我们的歌曲，叫做 I See You In My Memories Airdrop Remix Edition， 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今天的最后的一个小时的时间了。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北京时间的15:07，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好音乐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单元，来自于我的混音，你还喜欢吗？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长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317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歌曲列表，想要进听友群的话马上回复进群获得一下我的微信二维码喽。 强大的音浪能够把我们推倒在地吗？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应该把音量再加大了一些，对不对？只有这样的一种电子音乐舞曲才能够让我们在周末的时候让自己更加的能够振奋起来，而不至于在周末的下午伴着小雪而昏昏欲睡。这时候呢，很多网友们再来拍照片发给我了，我已经看到了很多网友们发过来这个雪景的照片，先谢谢大家。当然马上还会开始我们今天的点名互动，千万不要错过。而今天的点名将会在15:35准时进行，随身拍雪景，然后把你周围的雪景的照片发过来到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即可参与今天的点名活动。今天呢，我们的玩法呢稍微的换了一下，并不是要拍974的字样，而是要随手拍雪景。所以说如果你不在北京的话，有一点难度哦，自己开动脑筋拍下你身边的雪景，或者你可以去某某地方看一看北京今天下的雪是什么样子的，也许能够找一张朋友圈里面的图片发过来也不错。微信公众号马上关注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来参加我们的微信点名互动哦，刷一下你的存在感好不好？ 在今天我们点名之前呢，我一定要先说这样一件事情，因为我看到了一位网友特别讨厌的给我发过来了一些不合时宜的图片。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刚刚我们明明要说随手拍雪景，但他居然发过来一大堆阳光明媚、海岸沙滩、还有绿树成荫、还有海风习习的东西。他说我在海南三亚，这里31度，并没有雪，还给我发了好多椰树啊、丛林啊、雨林啊。这是什么？这是一张全景图片，它在海边拍的，有礁石，有海岸，还有远处的灯塔能够看得到。这是去哪里玩了？是去路回头了吗？请问凯撒龙同学，我知道你在听的节目，但是的话这个可以让我们很羡慕啊。北京今天呢，虽然说是三月份终于下了雪了，也总能够圆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家庭梦想啊，就是这样一个2018年终于能够让我们看到了第一场的雪，瑞雪兆丰年，能够希望能够会出现更加完美的、更加幸运的整个的一年的时间吧。虽然说呢年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未来的时间还长，但是虽然说还长，我们依然要珍惜好每一天才行，一定要向凯撒龙同学要学习一下啊，因为毕竟自己能够抽出时间来去错峰旅行一下，真是棒棒的呢。来继续关注我们的音乐内容，三月飞雪节奏驾到，耳边的音乐叫做 Tail 尾巴，来自于 Let's Know featuring Belltowns。

四个小时全新试听，全面刷新你的环球音乐视野。欢迎收听 Raise Ma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ise Ma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5:38，我们的点名现在开始要赶紧了，因为刚刚的广告时间呢，让我们会发现，其实15:35真的是片头一开始就马上开始了啊。OK， 片头之后，我们赶紧来伴随这样的一种电子音乐和舞曲来开始点名了。欢迎我们所谓的很多的学友们来到节目当中，当然也有很多真的学友们正在听的节目。欢迎各位新朋友们，包括有山水、刘慧勇，还有西林静，以及 Manila 秦江、丫丫、张学士，还有杜林野客，以及芝芝，还有包玄、包凯旋、瓜子儿，以及 Duo， 还有搜搜搜，以及星辰。再来看下面一篇啊，欢迎网友撒孔啊，以及加猛、国强、力保全、ZTK、周大陆、灯火。欢迎我们的这几位新朋友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 OK， 再来看一下这个熟悉的老听友们啊，都在哪里。欢迎一下网友凯撒龙以及张志友、迪塞尔，说哎呀，停下车了以后看了半天啊，有没有探头啊，就怕被拍到啊，也要拍几张图片然后呢发了过来，真心是感 感谢的啊，感谢的不行。再来欢迎一下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清晰的图呢在单反相机里边，已经很美了，已经很美了。欢迎网友君雅子，欢迎你，欢迎你。这两个路边的大雪人是怎么回事？请问这肯定不是北京啊，雪能下那么厚，而且能堆那么大的一比一人高的雪人。然后再来看一下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之后，还有网友迪塞尔，还有 I am 凯凯，他说呢，哎呀，这个哎，说你的声音看听上去感冒好多了，是不是？是的，经过了一个星期的这个休养和忙碌之后，我会发现声音呢会恢复了一些，感冒呢也应该快好了，还剩一点这个咳嗽啊，始终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两天又降温，也拿我自己的例子吧，希望各位听友还有网友们能够一下注意一下温度啊。那当然了，在说完凯凯的住院之后呢，还要来说他跟儿子一块儿呢正在选玩具，一边挑玩具一边用网络收音机听着我们的节目，也要欢迎一下 I am 凯凯，还有我们的凯凯的儿子小朋友嘉义，你好。再来欢迎一下另外我们的网友 Doing， 在学校值班拍了很多的雪景中的校园，特别的美丽。我不知道这是哪个学校，应该是一个中学的样子还是小学的样子，本来是一个校园不大的学校。再来欢迎一下网友 Sky， 头像跟照片是一样的，都是雪景，一个单板少年，欢迎。哎姨你好。还有呢，我们的继续来看一下第三篇，欢迎我的左手是猫，那么右手在哪里？刚刚是在东三环一带在听着我们节目啊。还是那一题，是 Vanilla， 刚刚那个照片当中会发现了有在他的这个袖子上面，应该是袖子，对，掉落的这个雪花，非常非常完整的雪花，有六个瓣儿，每个瓣上面还有一些个小的花瓣，非常的漂亮。这个我们盼雪景已经盼了好久了。欢迎网友 Yupa 以及 Mr. 梁拍了高清短视频过来，以及呢刚刚我们点到了很多的名字的新朋友们，也在纷纷的拍照发过来，在这里也要再次感谢大家咯，热情来参与我们的点名互动。记住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4点钟，这4个小时欢迎您能够来通过我们的音乐沉浸自己，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在节目当中一边听音乐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0317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歌曲列表。 You are listening to Resonance 节奏驾到。 来自于 Geologic 带给我们的 Seaside 海边，而此外还能够听到他另外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Armbo。 当然了，我们在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当中还能够听到很多这种空灵的电子音乐内容。当然我们通过空灵这两个词能够想象到自己无论是在夜里还是在下午的时间当中是怎么能够被音乐所拽进到另外的一个所谓的四元世界。四元桥我们都见过，但四元世界呢，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种选择，选择音乐，选择听音乐的一种环境跟相关的质感。那今天我们的音乐质感就依然是这样的一种 progressive， 这其实也是我最爱的一种音乐类型，不知道是否你也跟我一样。这个凯凯同学他跟他的儿子一块儿选了玩具，选了一个五合一一套的玩具，说挑花眼了，买这么多啊。不过没有关系哈，难得呢在这个还有时间的时候能够多多陪陪孩子，我觉得能够用一段时间好好陪陪孩子这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如果想要了解我们的歌曲音乐列表，你可以来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字0317马上获得。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凌晨2点到4点，分别是直播和重播的时间，敬请期待，锁定这里哦。 距离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还有最后的一首歌的时间了，在这里要再次感谢各位可爱的听友还有网友们能够来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跟我们分享这样你四个小时的欧美音乐的时间。当然也稍后希望您继续关注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我们明天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继续跟您能够分享到更多的音乐内容。今天我们发现了一位报道的特别晚的听友，就是熊猫狮子。好吧，欢迎你的请光临，我们明天中午见了，拜拜各位，周末愉快。 FM 97.4 AJ Music Radio Resonates 节奏驾到 Here。Close it. Let me guide you.